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受地面高压控制，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能见度会逐步转好，光照比较充足，气温会明显上升，预计白天的最高温度在14度上下。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见晴，早晨有轻雾，偏东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14度，最小相对湿度 25%。夜间多云，偏东转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2度，最大相对湿度 5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预计未来3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洗车指数呢是1，适合清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正在逐渐的退去，拥堵路段呢只是出现在城区干道的以下区域。在西三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是从新兴桥桥区持续到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同样呢也是在内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是从天宁寺桥桥区持续到复兴门桥桥区。而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肿瘤医院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的桥区。在东三环路同样也是外环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潘家园桥一直持续到这是在国贸桥。除此之外呢，在四环路目前也是外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是从四方桥一直持续到东四环的红领巾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盼了145天啊，咱们北京呢，终于在周末的时候呢，迎来了一场喜雪，也叫中雪。那么据介绍啊，那天的雪呢刚刚好处于常年中雪的那个日子的附近。 对， 在71年的时候到2000年有个数据啊，说南郊观象台呢常年的中雪日是3月17号。 哦， 当天是3月17号吧。啊，对， 就是17号， 对吗？ 对。 从81年到2010年的中雪日是3月12号。那么从以往的情况呢，包括这个未来的预报来看啊，这场雪呢既是我们冬天第一场雪，同时呢 也是最后一场， 也是最后一场雪，称为中雪啊。反正有总比没有强。 没有强。 对， 对。不知道那天在下雪的时候大家是在干什么哈。当时上午我出去的时候呢，最开始的时候就一丁丁点小雪粒儿，连粒儿都算不上，几乎看不到，也没有多想，也没指望着能下。后来回家了再出门的时候，突然发现哇，就大片大片的雪花往下飘了，当然已经在地上形成不了雪的那种感觉了啊。 我跟你讲讲我那天的心态啊。我那天是上午有工作， 然后呢出门的时候就是你说的还是这种小雪粒儿的状态，等到我赶到工作这个地点快到的时候啊，这个雪片就已经是那种竹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这种感觉啊。但是呢我当时就在想，我这是没辙，大星期六的早上我有活我得去干，我没辙啊，要出来怎么大街上那么多的车呀，那天早上大家都出来干嘛来了？ 赏雪啊 我的天哪， 不知道当天下雪的时候大家都在干嘛，反正我看到好院里好多人啊， 啊 就是都打着伞或者穿着那种防水的衣服啊，在院里逛， 啊、 还有去专门去看那个迎春花、 啊， 雪中的迎春花和雪中的那种嫩芽， 哎， 感觉特别的好，很舒服哈、啊，很湿润。 你看着是舒服了，人的花好不容易憋出点头来，一场雪又给冻回去，怎么办呀？ 应该不至于啊。 哎，有过这种 植物的生命力，我觉得还是很旺盛的。而且虽然说周末下雪了，但是呢，雪过天晴，从这一周开始啊， 啊 这个气温呢会是跳跃式的走高。 嚯！ 那咱这前三天呢，基本上最高温度呢是在9度到13度。还可以 啊，那么从周四到周末气温会大幅回升，最高温度呢是18度到21度， 对， 那真真的就是春天的温度了， 是， 嗯，而且呢这个已经到了花开的时节啊，特别是玉兰花开的时节、 嗯、 大家呢可以在这大好的光景下呢多出去走一走，到户外去活动，赏花赏月就别赏了啊，赏花赏景 赏 春天你这里没有秋香只有春香，好吧，那么同时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也是提醒大家或者是体弱的朋友啊，外出的朋友呢还是要适当的注意调整衣服，记住一句老话啊， 嗯， 什么 春捂秋冻是吧， 对，回答正确啊。好，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帮友们请教，另外呢您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得到过大家的帮助，也希望呢您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能够回馈一下反馈一下，我们希望呢通过您的反馈呢将我们的正能量呢天天的都传递出去啊，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那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今天求助的信息也是五花八门啊。这个头一条我觉得可乐问，吃葡萄干前到底要不要洗？怎么洗？这大概是买着那种带着点那种土沫的那种了，是不是？ 即便是包装好的那种 啊， 不是散装的哈，就是也是。反正有些人也是打开就吃，有些人呢就是觉得心里有点什么感觉也会稍微洗一下，就到底有没有必要洗。 我觉得反正在咱们小时候还没有现在这种就是小的独立包装的葡萄干， 嗯， 那会儿都是直接散装，就一来都半斤一斤的那么腰着的那种啊，的确有时候吃着有点牙碜，上头带点那个晒的过程当中那个浮土，那种情况下呢洗洗可以让这个口感好一些，但是代价呢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高糖的东西，洗完了以后有时候摸着它特黏， 嗯，反正小包装的那种啊，独立包装的是肯定不用洗的。 对。 但是现在有很多是那种大袋包装的、 啊、 有的还是散装的。当然我们去超市买的可能大袋包装的比较多。 嗯。 有些人可能特别好干净在意这个啊。其实你也洗就洗了。不洗呢其实也有不洗的。 好处。我觉得 怎么着哈。 分两种。您要是拿它做烘焙当点心啊什么的这个点缀，那您随便洗一洗。如果是白嘴吃，我个人是觉得洗完了以后它葡萄干你洗完了以后它就湿了，它就不好吃了， 成葡萄湿了是吗？ 对啊。 好吧，也问问大家啊，就是您在吃葡萄干之前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感受吗？ 啊，要洗还是不要洗啊？ 哎，嗯， 下面这个问题啊也跟洗有关系，当然不是洗葡萄干啊、 嗯、 它是洗衣服、 嗯、哦， 它是用柔顺剂啊泡过衣服之后呢发现有一层白霜，说怎么洗掉怎么办呀？我估计这可能应该还是一个使用的问题。 嗯，一个是您是不是量有点太大了、 嗯、对， 就是洗衣液也好，柔顺剂也好，如果用那个量太大的话，就会出现洗不干净的情况，而且会费水， 对， 是吧？另外呢，就是柔顺剂，有的人不会用，它直接倒在衣服上，那个是不能直接倒在衣服上，一定要经过这个稀释的。反正您就再多投几遍，拿手再搓搓，实在不行再重新拿洗衣液洗一遍，您看是不是能洗掉？ 又洗一遍，那不是白柔顺了吗？ 因为你它不，它是没洗干净造成的呀。如果说这样过后还是有的白霜， 嗯， 那恐怕也不一定是柔顺剂的问题了。 您这个我觉得啊，咱们得做一个对照组实验。你这是理科 这事儿大了、啊， 理科生的思维就是这样啊。 嗯， 您说柔顺剂泡过的衣服有一层白霜，那么您是不是试过不用柔顺剂？光用您家的洗衣剂泡完了以后是不是也有白霜？这样我们可以排除一下到底是柔顺剂的问题还是洗衣剂残留的问题。因为柔顺剂大多数品牌，咱们现在说的这东西啊，它都是让我们在最后一遍漂洗的时候直接加进去，无需下一次漂洗。柔顺剂是可以完全的溶解在水里面，只是让衣服的这个质地变得不起静电，更软和一些，它不太可能出现残留的问题。如果有，我个人觉得还是您前面洗衣液有点倒的太多了。 嗯 嗯，排除排除。然后呢，使用上来讲，一个是方明刚才所说的和到水里面搅匀了，如果用洗衣机的话呢，它现在一般的智能洗衣机会在最后一遍漂洗，就是该加柔顺剂的时候啊，先发一个小的提醒，那会儿单有一个柔顺剂储存盒搁在那里面，其实人家就是已经进行了一个预先融化的过程了。经历了这个之后，按说咱们的全自动洗衣机不会出现您所说的这种情况。 嗯，当然前提啊，就是您买的是正品的柔顺剂啊， 对， 不是那个冒牌货啊。 嗯， 您再试试，当然就是您得豁得出去这件衣服。再洗洗吧，再洗洗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嗯， 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看看您之前用洗衣液啊或者是柔顺剂啊洗过衣服，是不是也出现了这种白霜的情况啊。 情况，嗯， 好，葡萄干要不要洗，这衣服该怎么洗啊，咱们把问题呢留给我们的听众。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嗯， 他想买一些花，就是适合在屋里面养的。 嗯， 想问问就是哪些花呢适合在屋里面养，是客厅呢还是卧室呢？ 哎， 这不太一样， 真有区别。对 对，嗯，大家也可以说说看吧。说一下电话啊，1390-112-7157，1390-112-7157。我看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他了解了这些花之后呢，如果哪位听众家里有富裕的，有闲置的，人家想求购， 哦， 啊，就顺便也求购了。当然前提就是您家这花呢得适合在房间里面养啊。 嗯，我是知道一些不适合在卧室养的，反正， 嗯， 滴水 观，不适合的还挺多的， 滴水观音啊，米兰呐，啊， 嗯， 夹竹桃这些东西， 它只是不适合在卧室里面养吧，像滴水观音， 对， 如果在客厅里还是 可以，客厅里还可以， 对， 嗯， 像有些就是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啊， 嗯， 最好不要在家里面养。 对，凡是那些哪怕可能是有微量毒性的这种植物，也尽量在小朋友或者有宠物的情况下别去碰。 那你说像仙人掌仙人球这些呢，其实他们吸附二氧化碳的功能特别好，但是呢， 嗯，也有，对，嗯， 稍不留神就扎着。 这也挺好，让孩子从小知道躲那些带刺儿的人远点。 我小时候就被扎过，我记忆犹新啊。好吧，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听众的问题啊。 嗯， 他是想问一下，他用的是华为手机，充满电之后呢没多长时间手机就关机了，然后怎么开机也开不了了。说这个手机啊也用了好几年了，但是我里面呢有好多比如说支付宝啊什么小黄车啊还有很多联系方式啊，他说我现在有点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好， 就算是我现在换手机， 嗯， 那我这个手机打不开，我也没有办法把里面的东西移出来呀，说我这肯定是过了保修期了，想问问团友们啊，这种情况我该怎么解决？谢谢了。先说一下电话啊，电话是1881-138-8021，1881-138-8021。 过保修期，只是说就是免费维修的那个过了啊，但是像华为这样的大公司，什么时候您送去，人家还是会管给您处理的。自动关机呢，有可能是因为您也说用了好几年了，有可能电池是真的到了这个 寿命 的尽头啊，就是不是说那种说用量减少了，以前能使一天，现在能撑四个小时，它尽头的时候就是彻底的歇了，什么您也干不了了。这种时候换一个电池，有可能就一切都好了，那也就是100多块钱的事儿。 嗯，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也用了这么长时间了，您换一个新手机的话，如果您原来都在云端， 正常的登录啊，包括其实各个品牌都有自己的那个云端的那个服务器，在新的手机上还用您旧的账号登录，这些东西全都能回来，通讯录啊，包括支付宝、小黄车这些东西，您重新登录就行。 嗯，当然您得记着您那个登录名啊、登录密码什么的，当然忘了也有忘了的方法啊。 对， 假设啊，假设这些都不成立， 嗯， 比如说这手机换了电池也不灵了，就彻底废了， 嗯， 同时他也没有通过云这样的方式来登录或储存的话， 嗯， 是不是没就没招了呢？ 其实也有办法，但是那个办法的成本会高过您再换新手机，或者就是您自己再重新输一遍，因为里面的数据都是储存在咱们的这个本机里面的那个卡里面的， 嗯， 有的是本机自带的那个内存那部分空间，它都可以做数据恢复。但是这个真做数据恢复的话，我相信您自己也就放弃了，就不要了。 太麻烦了哈， 也贵， 非专业人士似乎不太明白弄这些东西啊。 对，嗯， 办法还是有的啊，反正您尝试着试一下，我们希望能够最简单的方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就是如果您那个手机因为它电池出现问题，它提前会有一些预警， 对， 比如说充不进去电了， 使用时间缩短了， 缩短，就是您就提前把这事儿给它办了，别等着真的人家咣当一下哪天歇了， 嗯， 您说您这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您再不太会弄，那不就是特别麻烦了是吧？ 除非您自己愿意挑战这个就是紧急情况下的维修这些功能。 闲的呀我。 哎别，我其实就是这样。 那你是闲的。好吧，刚才是手机的问题啊，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 这位朋友啊，他呢就在下雪那天， 嗯， 晚上9:30啊，在金台路地铁站的 B 口摩拜单车他骑来着， 嗯， 骑完了以后呢，不是有一车筐吗，就把自己的文件袋搁车筐里走了，里头呢是两个，一个是透明袋，一个是纸质文件袋，里边的东西啊还非常的重要，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都是别人拿走没用，我丢了可是急死这些东西， 反正就是得补一阵儿是吧？ 对，太麻烦了这个。如有好心人拾到，请与本人联系啊，这个愿意现金酬谢，这是真的是很着急啊。 啊， 这位朋友呢，电话是15801562289，一位刘先生，15801562289。 反正一般咱们好人啊，没有什么坏心眼的，拿这些东西真没什么用， 对对对， 是吧？第一时间还给人家就完了，或者你交到派出所， 对， 都可以啊。但是不法分子拿着这个，这一天半天的。他干出什么事来还真不好说。其实单就这些东西啊，比如说身份证、户口本和房产证，您去补的话现在也比以前快很多了， 对， 赶紧报失、 嗯、 然后身份证啊、户口本到派出所去办，房产证现在其实也还挺快的， 对， 是吧？ 嗯， 就怕就这两天的功夫啊，希望一切安好吧，希望一切安好啊。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就是想求助一下大家呀、啊、我估计他是在家里面闲着，同时呢想干点什么活，然后挣点钱补贴家用，他就是想问呢，就是咱们北京啊有什么地方或者什么工厂之类的呀，有没有把那个活啊派下去，在家里面能干的那种手工活，缝个什么呀，做个什么呀，就前提是在家里面能做的这种工作、 嗯、 说哪位知道能不能给我推荐推荐啊，想挣点零用钱吧也算是。 嗯， 电话是15122357894，15122357894。 这位朋友啊，这是想咨询一下，因为他家里呢有一些这个旧衣服啊，就是不穿了的，想给山区啊，就是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呢寄过去。可是上邮局一问呢，哎呦，现在这个往山里寄东西，对，挺贵的。他说我这本来就是一个好心嘛，这东西也不用了，但是身上我负担这邮费，我还真有点负担不起。有没有不收费能寄的？其实咱们还真是啊，北京有很多我们的这些公益机构，接收大家所收来的这些衣服，然后呢由这些公益机构他们呢统一从自己的这个运营费用里面去出，或者是直接联系车辆啊什么的给我们的山区需要的地方寄过去，就不用您去做这个工作了，您只是做这么一个捐献的这个工作就可以。您上网其实可以搜一些，因为我们就这些公益机构也是一样啊，我们也不能在节目里面直接的去挨个的点出这个名字来，这些机构还是很多的，我们的这些，不过呢，人家就是因为现在，捐献也是有一些、 规矩的 规矩，哎，对对 对， 比如说啊，咱们的备货啊，要求得是能到80%以上，不能是太破的这些东西，服装什么的也是呢，尽量呢以这些冬衣呀、啊，就是比较厚的呀、保暖的，真的是人家山区所需要的。你像方明平时穿的很潮的这些，很流行款的衣服，你送过去，人家可能也不要。 包括像有的地方其实挺冷的哈，可能没有说特别热的那个季节、 哎、 你给人弄点什么凉拖鞋呀、 啊、不垃圾啊 啊，什么短裤啊吊带背心啊， 也不需要， 真用心的人家也用不着， 对， 是吧， 是， 就是还得是适宜，而且要干净卫生啊， 对、 所以您可以等一等，或者说呢可以上那个居委会或者是社区问一问，因为有些像公益机构呢，或者是有一些地方啊、 嗯、 包括银行企业什么的，他们也会搞这些的活动， 对， 他们会联系社区，你看他们什么时候跟社区联系，说您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回头您再给送过去啊，反正这确实是也是个事儿啊， 是， 也是个事儿，嗯 嗯，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 嗯， 春暖花开了打算出去玩，说出国旅游买什么保险好，请大家给提供一些建议，谢谢了 啊、 意识很好哈， 对对对， 首先这个意识给您点个赞啊， 嗯，都买啊 不是这个合理化嘛，就比较合理化啊， 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日难， 嗯， 老话早就教给我们了啊，尤其我们在国内，您想这个地儿也熟啊，语言也通，有点什么事儿自己对付着就能解决了，可是一旦出国啊，包括咱们你说行李丢失啊，交通不便呐、啊，或者有一些意外受个伤啊，或者头疼脑热呀，包括咱们看病医疗，尤其去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这个费用其实是相当高的。 对，不是吓唬您啊， 哎、 这个未雨绸缪啊， 对对对， 这个多想点其实没有坏处啊、 哎。这个保险呢，咱们一定还是要买齐。买什么保险好？公司我们就不给您推荐了啊，各个保险公司其实都有这种出境游的这个项目，价钱上呢当然也会有一些差别，包括有外资的保险公司，有咱们自己的这个国有的保险公司，其实呢在出国保障上差不多，您根据您的这个消费能力啊，找一个适当的就可以。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咱们涵盖在国外医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您买的这个航班啊，是一些这种就是，咱们说这个低成本运营的联航，那么他们的航班延误的情况可能有时候会多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您购买一些这种旅行延误险，行李破损险，您根据这个情况啊，自己判断您行李里面这个值钱东西多不多来决定。然后包括这些证件丢失啊什么的等等这些。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您经常出去玩，我建议您不要每次出行的时候现买那几天的这个叫什么交通安全险，您买一个全年的交通安全保障险，它会把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飞机、火车、轮船、汽车全都算上啊，全年整体来买，这个费用其实并不贵，像我现在买的是一年45块钱， 嗯， 涵盖的是100万的这个交通意外的这种保险。 其实一年45块钱的话，你就算一季出去一趟， 哎， 也挺划算的， 你单去一次就是这个价钱， 对， 买全年其实也是一样啊。 当然这是国外的啊， 对， 如果说在国内旅游呢，买什么样的保险比较划算呢，性价比高一些呢，需要买哪些、 去一些比方说啊，咱们去什么西藏啊等等这山区这些地方、我觉得还是把交通意外险这是第一位的要买上。然后医疗来讲，咱们北京人来讲啊，到这个西藏去一点高原反应没有的不多见，所以医疗险我也建议您买上。其他的行李啊那些什么的，相对来说我觉得倒是还好，不买就不买了、 行李啊，包括这个有的时候所谓航班延误啊，就是你可以买，但有的时候呢它有不同的规定， 嗯， 也挺麻烦的， 它一般都是超过4个小时以上才有、所以您也掂量掂量您那航班有没有这么背您可以提前查一查它的历史，这叫什么准点率， 好吧， 嗯， 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下啊， 对， 有没有买过保险，可能好多人还不知道呢，出门还得自个儿买保险吗，这是一个意识、 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您要是没买保险的话签证不给您签， 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啊，哟，说我这都快30了， 嗯， 从青春期开始就长痘痘，现在还长快要气死我了 您这个是被这个痘的别称啊，青春美丽疙瘩痘给欺骗了。 首先您不能把自个儿气死啊，就是这个心情不好也会影响皮肤的啊、 哎、这个痘 心平气和啊， 什么岁数都有可能长啊，它本质上它是一种脂溢性皮炎痤疮所以您不要为这个生气、 他后面问了个问题啊，就是他现在已经有点拿他没辙了、有点要放弃的意思啊，说想问问大家啊，因为大多数都是过来的朋友嘛，他说我不管他了，我现在我就不管他了，是不是就会好了呢？ 您也真别彻底不管 它分什么痘儿， 对， 有些你不管它一般就是3-5天、 哎、 一周它、 哎、 也就过去了、但有些吧，如果是特殊原因引起的，它一直跟那搁着，即便说它不发炎了哈，不出那白头了，它会有一大红印儿， 对， 所以还是不能不管， 上医院去看一下，判断一下是哪一类，是激素水平引起的。那这种您要说您彻底不管，那估计得到您50岁左右，可能才能说完全这个激素水平趋于平稳之后，才能下去。如果说是一些我们油脂分泌过于旺盛啊，那么不光是咱们说用一些外用的药，咱们在饮食结构上其实也要注意。有些东西呢，可能要避免去吃，包括辛辣刺激的等等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使得我们这个痘加重。 对，包括您这个年纪，你看30了吧，30左右。快30了嘛，刚好也是那个工作压力比较大， 对， 然后生活不太规律的时候，饮食可能也不太规律，其实这些都有原因啊。 对， 千万别为这事儿把自个儿气个好歹的啊。不至于不至于啊。 不至于。 所以这个痘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一长痘咱就都奔美容院，一长痘咱都去买面膜，不是这样的，也得分清楚是什么痘。有些痘呢您奔这儿它管用，有些痘呢还真得去找大夫。 对，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帮友们啊，他们家那个热水器啊打算清理了，找哪家清理好？ 嘿， 首选您那品牌的呀。 对，您是哪家的您就找哪家。 对啊，就算过了这个什么什么期啊，也是最好是谁家的娃找谁家的娘，是不是？ 而且热水器没有过什么期这说的，除非那家公司倒闭了啊，否则的话它因为热水器的使用是一个重维护轻修理的这么一个设备，跟咱们的汽车其实是一样，平时您就应该做好这种及时的保养维护。 对，所以至于找哪家，还是找您品牌的那家吧。 对， 假设啊，他过去买了一小牌子， 真倒闭了， 真没了 啊， 怎么办？ 换一家，因为这东西出了安全隐患，您没地儿找去。 那换谁家的呀？ 热水器，那我哪能把广告给说出来？ 就是哪家都行，只要是品牌的， 品牌的， 人家管 吗？管。 比如说大鹏牌的 啊，不是，你说来修啊？ 对呀、 啊。那品牌要都已经倒闭了，这热水器您就千万别用了，因为热水器本身在销售的时候人家都有厂家自带的那个保险的，就出了事儿的话人家这个保险公司会给这个品牌的所有产品来进行一个保险赔付，如果您那家公司都倒了，后续的这东西您上哪去找服务去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的答案。如果说真的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情况啊，您这家公司比如说是一个小品牌的都没听说过的都没了，您趁早赶紧换， 这热水器也不要用了、 如果是个大牌的您随时找他们没有任何问题啊。 对， 好了，我们第一时段呢说了很多听众朋友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有些问题呢也在等待大家的回复。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组转让的物品。 这位朋友啊，转让一个美的电压力锅，新的没拆封，原价499，现在300块钱转让，东西在阜成门，电话是13001258876 13001258876。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九阳全新的电磁炉外加锅，这个套装，转让价没有写，家住石景山区，有意者联系电话15811594700 15811594700。 没有写就是面议， 面议。对，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一个全自动的电炖汤锅，说家里买虫了啊，还发来图片了、确实还没开封呢。我看了一下，叫凯威诺牌的，说煲汤啊煮稀饭呐、炖猪蹄儿啊都特好使。转让价格呢是35，型号是 KD-25BL， 有型号最好了啊，其实上网一查能查出来啊。 对， 在海淀区。哎呀，您怎么没留电话？ 嗨，白夸了。 第二时段我们再说啊，一会儿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陈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2月2日吧， 龙抬头，对、 啊，嗯，您是吃烙饼了，还是吃饺子了，还是吃猪头肉了呢？ 然后找舅舅要红包了吗？ 有没有理发呢？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讲多了也挺好玩的哈。 对对对， 生活当中呢，无意当中多了很多乐趣啊。 是，嗯， 好，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分享这个下雪那天您去看了什么样的美景啊？我们继续呢来互帮互助。先说说这个柔顺剂的事儿吧，再说说葡萄干的事儿啊、 嗯， 反正都是喜。这位说柔顺剂使用多了，我经常用啊，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您刚才提到的这样问题啊。 嗯， 估计还是一个使用的问题。 对，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您再多洗洗，洗一会儿就重新把它洗一遍。 原则上是不需要，因为柔顺剂是就是你如果用完了柔顺剂之后再投一遍啊，柔顺剂的作用就没了。你知道、 嗯、 柔顺剂是就是最后一遍漂洗的时候直接加进去，再洗就不起柔顺剂的作用了。所以我觉得您先排除一下到底是柔顺剂的原因 还是洗衣液的问 题、 啊、还是说你洗涤方法的问题啊，都有可能啊。 对，嗯， 这位说刚才听一位帮友啊说柔顺剂漂洗衣服有白色斑点，说可能是柔顺剂的时间太长了、 哦、 啊，就 柔顺剂 本身过期了 啊、那也有可能。对 对，反正就是正确的按照说明书的方式方法来洗，一般情况下大品牌的是不会出现 任何问题的、啊、不出这个情况 的。 对，嗯， 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吃葡萄干到底要 不 要洗 洗 啊。说到这事儿吧，问题还没解决呢 啊。 另外一位呢又过来说我有同样的困惑 哦， 说这个不管是葡萄干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大枣啊干果什么的，说上面会不会有一些残留的比如说干燥剂之类的东西 啊？ 说我吃之前呢还是有点担心，就是不敢直接吃。然后这位呢跟我们分享的是这样的，他说我觉得散装葡萄干是必须要洗的， 嗯， 说洗一回都不行，说有的时候还挺脏的，说洗完那水都是浑的，说应该把那个葡萄干啊放在有镂空的那个水篮里去洗 啊， 说速度快不至于泡发了，就冲洗它，用流动水冲洗它，这是他的方法啊。其实就是正规的葡萄干啊，应该是新鲜的葡萄晾晒而成的。 对，它不牵扯化学干燥的问题。 对，就整个过程当中没有我们想到的什么干燥啊、什么什么农药残留的这些问题啊。 嗯， 当然前提就是说得是大品牌的，质量有保证的。 对， 那有一些小作坊出来的自己添加了什么东西，那咱们不清楚。所以首先呢，就是食品这些东西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特别靠谱的地方买这个靠谱的东西，这就是把好了第一道关。另外呢，就是它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啊，毕竟啊有风吹日晒，上面呢多少会沾一些尘土。 对， 就如果您特别介意这个的话啊，有些人他也不介意是吧， 嗯， 特别介意的话就稍微冲洗一下，冲洗一下就可以了，不要泡泡的话会把它的一些营养物质给泡没了，就冲洗一下稍微晾晒一下就可以吃了，是没有问题的啊。嗯，千万不要用水去泡，因为如果您泡的话泡的不对的话呢，会把营养物质给泡没的。如果您说我不行，我这人就特别好干净，我就非泡不可，要不然我吃不下去，也没关系，您在里面呢稍微加一点什么呢、 啊、 加一点淀粉、 啊、 稍微的揉搓一下、 啊、对对对 就可以了、啊、别死白咧的泡，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如果您呢又是个勤快人啊、 嗯、 洗过或者是泡过的这个葡萄干呢，因为它会口味有所下降，所以呢吃之前呢最好再稍微的晾一下，或者什么拿吹风机吹吹， 我自己再晒一遍葡萄干等于是， 要不然它湿乎乎的它不是干的那个意思了 啊， 那不成泡葡萄了， 咱胃口吃的至于吗？ 有的人他讲究他在意啊，哎、 嗯、 大概其实就是这么一些方法啊。这位听众啊，看来是经常出国玩啊。他说提醒经常出国玩的朋友呢，就是有一个跟保险公司联合的那个救援热线，你一定要记中了 啊、哦。 就是有很多保险公司呢，它是跟很多那个救援机构合作的。 对， 说那个电话你千万记住了，就一旦发现什么问题，打这个救援电话， 嗯、 在国外是特别 好使 管事儿的，哎、 哦， 而且就是时间很快啊。 对， 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提示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帮这两位朋友找一下人啊。 这两位找的人这个信息挺全的， 全好啊。 对， 全啊、 一位呢是想找这个好朋友啊，叫赵正谦，男，今年69岁，曾经在北京铁路机械学校任教，大约2015年啊，在北京电视台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个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家都听过。 嗯， 当时伴着后头放了一个短片，是那短片当中父亲的扮演者。 北京铁路机械学校的老校长特别想念他，我们几位他的好朋友也希望能找到他，恳请有知道消息的朋友能帮我们搭上这个桥。电话呢是13691413040，13691413040。 嗯，这位听众呢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找一位同学， 对， 还不是一位啊，好几位同学，是东城区12条小学的同学们，是66届的，66届今年。对，多大岁数了？ 六六届是指毕业的年数还是上学的年数？ 啊，我也搞不清楚。 66届应该是毕业 啊、 嗯，那年12，那就是54年生人，46+18，64。 好吧，66届63班的小学同学啊，都有谁呢？这名字记得还真清楚。 嗯， 屈永征、肖颖敏、张凤云、张建华、黄如珍、卢桂珠、赤凤、吉仲卿、冯健、 马健， 哦对，对不起啊，对不起，马健等同学啊，说我们现在就是能够找到的这些同学呢，就是都特别想你们，但是呢，还差你们这个老几位。 对， 嗯，如果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或者是哪位同学认识他们，帮友认识他们，可以跟我们联系。联系人有两位啊，一位是岳宗宝，一位是李元普，电话呢？13661069891，13661069891，李姓同学的电话是13683367315，13683367315。就是在我们节目找人的挺多的哈、 嗯、 就是找着了您想着跟我们说一声， 让我们也高兴高兴， 也高兴高兴。另外就是找着之后呢，你说一声大家就不惦记这事儿了。我们有的帮友特别热心，就他一直惦记， 老帮着问， 老帮着问啊。嗯，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问的是关于做酸奶的问题。 对，咱们市面上现在买的酸奶啊，种类也挺多的啊，有这个高钙的、普通的、营养的，最常见的是两种，一种叫全脂牛奶，一种叫脱脂牛奶啊。其实介乎两者之间的还有一种低脂牛奶。这位朋友呢，大概是个家庭自制酸奶爱好者，把几种奶都试了一遍，然后发现用全脂奶做出来的这个酸奶好啊，一块一块的，它这个口感啊感觉都很不错。可是用脱脂牛奶呢做出来的这酸奶倒是也变稠了，可是凝不成块，这个问题在哪儿呢？他没留电话，咱们只能是哪位朋友也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啊，还是说就是这问题解决不了，脱脂奶就是稠乎乎的，拧不成块，您跟我们这位朋友分享一下。 嗯，或者说用哪种奶做酸奶更好啊。 哎， 还有听众呢给我们分享了就是什么地方可以收旧的衣服啊。 对，我们也搜了一下您所介绍的这一家啊，这还真是已经有几年了，2014年创办的一家这个专门收购旧衣服的这么一个公司，等于是他一个年轻人90后的一个创业项目，叫飞蚂蚁。您直接在微信上搜飞蚂蚁这个公众号，您关注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看到过新闻报道，里面介绍可能我们微信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种社交平台爆出了哪个学校现在呢可能人家这个孩子们缺少冬衣啊等等这样的这个消息之后，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这个大家都很热心肠关注，纷纷的给那儿地址留下了以后就去寄衣服，结果人家学校可能就一个校长4个老师，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好几万件衣服，不堪重负，最后解决不了。所以呢，大家的热心始终是有的，而且城市里面呢，现在呢，新的衣服呢，这个更新率也的确是比较高的。那么，如何把这些信息整合起来，确保我们捐赠的这些服装能够送到最需要的地方？那么，需要有一个机构，等于做这么一个中介，来进行我们整体信息的汇总，有的放矢的去把我们的这个物资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所以呢，他们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这几个年轻人干的反正也还真是风生水起。您说的那个问题也能解决，您关注飞蚂蚁这个公众平台之后，他们会有人联系上门到您那里呢去取这些衣服，然后汇总完了以后把它寄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且人家可以根据这个地方，人要是在热带地区，那咱们就送点这个稍微薄一些的衣服，如果是偏北方或者山区很冷的地方，咱们就多送一些棉衣棉被啊，根据这些情况来进行调整。 就是您要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啊， 对， 搜索，不是咱们平时这个 个人的 朋友添加个人的这个，是在公众号里面，就是跟找我们京城帮帮团是一样的。我们顺便也说一下啊，就是咱们手机打开之后，打开微信之后，不是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吗？点开这个加号之后呢，里面有一个添加朋友一栏。 对， 找着之后呢再点开，它里面有好多啊，什么扫一扫啊，什么什么什么联系人呐、啊、然后我这个是在最后啊、我这个安卓系统是在最后，最后写的是公众号三个字儿。那么您搜索我们京城帮帮团也是在公众号里面找，您搜索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飞蚂蚁也是在这里面扫、把它的名字输进去之后再点搜索，基本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一加确定吧，还是关注我， 关注 啊，关注就可以了啊。重点是我们有好几位听众都用过这个飞蚂蚁。 对， 这位说，我通过这个飞蚂蚁公众号啊，送了很多旧衣服呢，说一定要放心他们的团队、啊，还有几位听众也用过，还有一位呢，你们的小区可真不错啊， 对， 搞得挺好的。 小区里说有一个叫做捐赠房，大家就把闲置的衣物啊、被子呀、什么的都送到那儿去，小区的物业直接会去跟人联系， 这个挺好的， 挺好的， 就是挺暖心的啊。 对。 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呢想学电子琴 哦， 想问一下，就是学过的朋友怎么能够又快又好的学习？他有两个啊，第一个问题呢是有一个原来孩子用的电子琴，是卡西欧叫做 CT-460-465 的这么一个型号的电子琴，但是说明书找不到了，说哪位帮友啊，您家里这个电子琴如果也是这个型号的话呢，能不能帮我复印一个，我照着这说明书我再捣鼓捣鼓。另外呢，就是谁有简谱上有右手指法的这么一个弹琴的这么一个指法说明书吧，应该是。他说我也想借着复印一下，说都是跟电子琴有关的事儿，我就一起问了。啊，就是首先呢想问问怎么学，怎么又快又好的学。第二呢就是想复印两篇东西，一个是本身电子琴的说明书，一个是就是右手指法的简谱指法的说明书，问问大家啊，谢谢了。电话是1360-133-6580，1360-133-6580。你笑什么呀？ 就是他提了一个矛盾的需求，就是又想又快又好的学，然后又想要简谱的指法。简谱这个东西适合大家简单的学唱一些歌曲，但是作为弹琴来讲，简谱是一个特别费劲的事情。就是您可能拿它上手的确是显得容易一些，但是一旦您想稍微的这个学得好一点，您就会发现简谱给您制造了巨多的障碍。您要是真想那什么的话，您还是把五线谱学一下， 正规的学一下哈。 对， 那我想如果是一位年纪偏大的中老年朋友的话，这会儿再学简谱，咱不说人家学不会啊，就 不会的，就是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熟练工种，就是五线谱一点都不难学。我跟大家说，就是咱们现在的中小学已经改变了，我们小时候那一代人都是学简谱长大的，记不记得？咱们没有学过五线谱，在义务教育阶段里面，但现在的孩子已经直接给他们上来就是看五线谱了，反复的看，这个用不了多久您就会发现迅速的掌握，而且在您弹琴的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啊，唱歌其实还好，弹琴的过程当中有五线谱您省了大事了。 反正您看吧，您看您个人需求以及对自己最终学习的成果的一个要求。 要求，对对对、 如果说就是我就会弹几个曲子，然后出去亮个相啊。 对对对，那不用。 就玩一下，简单的挺好的。如果说您真是想深入的学啊，学出点名堂来，那还得从正规的方法去学。五线谱是最基础的， 对， 是吧？ 好， 我们说完这条求租的信息之后呢，再来关注几条物品求购的信息啊。先说一下这个吧，当然这个不太好说。 好，怎么着？ 就他想问根治蟑螂的方法，根治啊，这事儿呢，就是首先呢，您别抱太大希望，根治这事儿不太容易，是吧？但是治的招确实还挺多的啊，大家可以跟您电话里面研究一下啊。1369-356-1188，1369-356-1188。再来说求租的听众啊，他想租两居室的一个房子，在大兴朝阳都可以啊，价格呢根据房屋面议，电话是1580-168-0461，1580-168-0461。 我们来看这组求购的信息啊，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位老年人，他想求购一辆好骑一点的自行车，就是上公园近距离骑两步就行，希望价钱在50块钱左右。 本人呢在黄村附近住，电话是18310429757，18310429757。 我们今天有转自行车的啊， 对， 如果我们来不及念的话，有些是会放在我们的订阅号当中的，你也可以搜索一下啊。 对， 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求购啊，他呢想求购一个全新的手推的理发推子，他接受价格呢是几块钱， 嗯， 几块钱啊，差不多吧， 差不多。 我们有听众五块钱求到过， 对， 理发推子啊， 差不多，嗯， 手推的理发推子要全新的啊，电话是13693158385。13693158385。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二手的床垫子，新一些就行，尺寸呢要1米2×2米的，电话是84947361，84947361。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辆电动车，要求是80%新，电池大的。电池大的其实就是续航能力强的意思吧？ 对， 是吧？就是时间跑得长的意思，嗯，对吗？ 对 啊，那就是。就是这个意思啊，写电池大的，不是个儿大啊。13173012952631，13312952563。 这位朋友啊，这个既是求购也是咨询，他说哪位用过燃气灶防风圈感觉如何？这个方便的话您给我介绍介绍，或者谁有闲置的我想买。电话是15811022680，15811022680。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谁家闲置不用的儿童平衡车，就小朋友玩的那个平衡车啊。 嗯， 电话是17501021443，17501021443。再来看几条反馈的信息啊，看一个最快的反馈，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清洗热水器的那位听众 啊， 他说谢谢帮忙团的团友们，我已经跟厂家联系上了。 哦， 太好了， 对， 他说明天他们就来给我清洗热水器， 我也很高兴。这个厂家还没有倒闭， 肯定是个品牌的嘛。 大品牌， 一般现在家里面都愿意是品牌的， 对对对， 确实售后它有一定的保障。所以也是再次跟大家强调，就是当我们的电器啊，家里面的大件的这个电器出现问题，第一时间您要先想到厂家， 对对对对， 也不用先想到我，就是没辙了，找不着了，或者是什么啊？ 你这不是一个开买卖的人，哪有把主顾往外赶的？ 咱们这不是买卖，好吗？ 你得往里划了， 好吧？这个厂家他是最靠谱的，啊， 而且您看人家厂家多好，刚刚打电话联系，明天就能上门来，这证明这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品牌的服务意识其实都跟上了。 大品牌还是值得信赖和比较靠谱的啊。 是的。 这位听众呢也是反馈啊，他是前段时间发了一个关于寻找免费学习英语的信息。 嗯。 他说当天啊，就位热心的大姐就跟他说了，说特别感谢这位大姐，也感谢帮帮团的这个平台。 嗯。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这个反馈啊，他是周三发布了一个铁锅和大玻璃罐，当天就转让出去了，谢谢我们的平台。 嗯， 另外还有一位呢是上周求助了一个，就是咱们说那微波炉炉子还在，盘儿没了，结果有一位朱老师赠送给了我一个，谢谢这位朱老师。 嗯，那个盘儿被拆了的还挺多的啊，就一个是谁家闲置不用的，可以转让给或者送给我们的听众，还有就是上网，嗯，说网上这个有什么型号的都有 哦。嗯，各个尺寸的是吧？ 对对对。 嗯， 还有热心听众呢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吃葡萄干的啊。 对，这位朋友说啊，就是我们因为在新疆啊长期的生活过，那是我的第二故乡，25年的生活，对这些东西是特别特别了解的。葡萄干呢我们呀洗一下就拿水快速冲洗2遍就可以，不用什么使劲搓呀，啊，什么的，那都犯不上啊。 嗯， 洗完了以后就冲完了以后，把葡萄干放到蒸馒头那屉上控一控，有太阳的时候呢晒一晒，这样的话呢即便有些浮土也下去了，而且吃起来口感也一点儿都不受影响。尤其这个新疆产的葡萄干啊，日照时间长，所以特别的好吃。 嗯，还有一听众呢是分享了自己清洗的这个方式方法啊。 啊， 他是说我是这么做的，凡是这类的食品啊，就不光是葡萄干， 嗯， 就是我的做法呢都要是洗洗再吃。那么他是用盐水冲洗一下再吃，他说我觉得心里更踏实。 哦， 嗯，他是这样的啊。 嗯， 还有一听众想问一下啊，就是北京朝阳的蓝调樱花园在哪儿？没有蓝调樱花园，我知道是 蓝调庄园， 庄园还是农庄啊？ 一起的都在那一溜，就连休闲呀，啊，带这种什么摄影啊，带什么